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第21章《赫敏的秘密》第59集。 果然，不一会儿，海格的后门打开了，哈利看到自己、罗恩和赫敏跟着海格走了出来。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奇异的体验，站在树后看到自己在南瓜地里。 没事，比克。 海格对巴克比克说。 没事。 然后转向哈利、罗恩和赫敏。 走吧，快走。 海格，我们不能。 我们要向他们说明真相。 他们不能杀他。 走。事情已经够糟的了，不要再搭上你们。 哈利看到南瓜地里的赫敏用隐形衣罩住了他和罗恩。 快走，不要停。 海格的前门响起敲门声，执行处决的一行人到了。海格转身进了屋，后门虚掩着。哈利看到小屋旁边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草被压平，听到三双脚渐渐走远。他、罗恩和赫敏离开了，但是躲在树后的哈利和赫敏现在能从后门听到木屋里的动静。 那畜生在哪儿？ 麦克尼尔冷酷的声音传来。 外面。 海格声音嘶哑地说。哈利把脑袋缩了回去。麦克尼尔的脸出现在海格小屋的窗口，向外望着巴克比克。然后他们听到了伏吉的声音。 我们不得不向你宣读正式处决的通知，海格。我会念快一点。然后你和麦克尼尔要签名。麦克尼尔，你也得听着，这是程序。 麦克尼尔的脸从窗口消失了，机会来了。 等着， 哈利悄悄对赫敏说。 我去。 处置危险生物。 伏吉的声音再次响起时，哈利从树后冲了出去，翻越篱笆，跳进南瓜地，靠近巴克比克。 将于6月6日日落时分被处决。 哈利努力不眨眼地再次盯着那双凶恶的橘黄色眼睛，并且朝他鞠躬。巴克比克戴鳞甲的西部跪了下去，然后又站了起来。哈利开始摸索着去解把他系在篱笆上的绳索。 判处斩首。 走吧，巴克比克。 哈利小声说。 沃尔顿， 走吧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别受伤。别受伤。 你在这儿签名。 哈利用尽全身的重量拉着绳子，但巴克比克的前蹄死死扣住地面。 好，这就办了吧。 海格屋里传来那位委员尖细的声音。 海格，也许你待在屋里好一点。 不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我不愿意他孤零零的。 屋里传出脚步声。 巴克比克，走啊。 哈利小声说。他更加使劲地拉扯巴克比克脖子上的绳子。鹰头马身有一兽迈开了步子，一边烦躁地抖动翅膀。他们离近邻还有10英之远，完全暴露在海格后门的视野内。 请等一等，麦克尼尔。 邓布利多的声音响起。 你也得签名。 脚步声停下了，哈利猛地一拉绳子，巴克比克张了张鹰嘴，走快了一点。赫敏苍白的面孔从树后探了出来。 哈利，快。 他用口型说。哈利仍能听到邓布利多的说话声从屋内传出，他又用力一扯绳子。巴克比克不情愿地小跑起来。他们来到了近邻边。 快快， 赫敏叫道，从树后冲了出来，也抓住绳子帮着拽巴克比克，想让巴克比克更快一点。哈利回头一看，他们现在已被遮住，海格的园子看不见了。 停下， 他小声对赫敏说。 他们会听到的。 海格的后门砰地打开了，哈利、赫敏和巴克比克静悄悄地站着，连那头鹰头马身有一兽 都似乎在专注地聆听。一阵寂静，然后 他在哪儿？ 是那位委员尖细的声音。 那怪兽在哪儿？ 刚才还拴在这儿呢。 行刑官气冲冲地说， 我看到的就在这儿。 真是多多怪事。 邓布利多说，声音里有一丝窃喜。 比克， 海哥声音嘶哑地叫道，呼的一声和斧头落下的闷响。行刑官似乎一气之下把斧头扔进了篱笆，然后是一声狂嚎。这次他们听见了海格抽抽搭搭的话， 不见了，不见了、上帝保佑小鹰嘴，他不见了，一定是自己挣脱了、比克，你这机灵的孩子。 巴克比克开始拽绳子想回到海格那儿去，哈利和赫敏拉紧绳子，脚跟用力钉在林中的地面上。 有人解开了绳子， 行刑官咆哮道， 搜查这个地方还有林子。 麦克尼尔，如果巴克比克真是被偷走了，你认为那个小偷会牵着他步行吗？ 邓布利多说，听起来仍有一丝窃喜。 要搜就得搜天空。艾格，我想来一杯茶或一大杯白兰地。 当然教授。 海格好像高兴的声音都发软了。 请进，请进。 哈利和赫敏仔细听着，他们听到了脚步声，行刑官轻轻的诅咒声，关门声，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。 现在怎么办？ 哈利小声问，看着四周。 我们得藏在这儿， 赫敏说，他看上去惊魂未定。 需要等他们都返回城堡，然后再等到安全了，才能让巴克比克飞到小天狼星的窗口。他还要过两个小时才会在那儿、很难。 他紧张地回头望了望林子深处，太阳正在沉下去。 我们得换个地方， 哈利说，努力动着脑筋。 必须能看到打人柳，不然我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。 好， 赫敏说，抓紧了巴克比克的绳子。 但必须保持隐蔽，哈利，记住。 黑暗浓重地降临下来，他们在林子边移动，最后藏到了一片树丛后面。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打人柳。 罗恩， 哈利突然说。一个黑影奔过草坪，叫声在寂静的夜空回荡。 走开，走开，笨笨，到这儿来。 然后他们又看到两个人影突然显现，哈利看着他自己和赫敏在追赶罗恩，看到罗恩往前一扑， 抓到了。 滚开，你这只臭猫。 小天狼星来了， 哈利说。那条大狗从柳树下一跃而出，他们看到大狗把哈利撞倒，咬住了罗恩。 从这儿看更可怕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，眼睁睁地看着大狗把罗恩拖进树根之间。 哎呦，看，我被那棵树打到了。你也是，多奇怪啊！ 打人柳吱吱作响，低处的枝条猛烈地抽打着。他们看见自己左躲右闪，试图接近树干，突然，那棵树定住了。 是克鲁克上岸了，结巴， 赫敏说。 瞧， 哈利嘟哝道， 我们进去了。 他们刚一消失，树又动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听到脚步声从近处走过，邓布利多、麦克尼尔、福吉和老委员往城堡去了。 我们刚进地道， 赫敏说， 要是邓布利多跟我们一起， 那样麦克尼尔和福吉也会来的， 哈利恨恨地说。 我打赌福吉会让麦克尼尔把小天狼星就地处死。 他们看着那四人登上城堡的台阶消失了，几分钟里视野内空无一人。然后 如萍出来了， 哈利说。只见又一个人影冲下石阶，朝打人柳飞奔过来。哈利抬头看看天空，月亮完全被云遮住了。他们看着卢平从地上抓起一根断树枝，捅了捅那个结疤，树停止了抽打，卢平也消失在树根间的洞口里。 要是他捡起那件隐形衣就好了， 哈利说。 他就在那儿， 他转向赫敏。 要是我现在冲出去把隐形衣拿走，斯内普就不会看到他，也就…… 哈利，我们不能被人看见。 你怎么忍得下去？ 哈利激烈地问。 就站在这儿袖手旁观？ 他犹豫了一下。 我要去拿隐形衣。 哈利，不行！ 赫敏及时拉住了哈利的袍子后摆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阵歌声，是海格。他一边往城堡走，一边放声高歌，步子有点歪歪斜斜，一个大酒瓶在手里晃荡着。 看见了吗？ 赫敏悄声问。 差点出事了吧？我们必须保持隐蔽，不要巴克比克。 鹰头马身有一兽又躁动起来，想要冲向海格。哈利也抓紧了绳子，用力拽住巴克比克。他们一起望着海格摇摇晃晃地朝城堡走去，消失在视线外。巴克比克停止了挣扎，脑袋悲哀地耷了下来。两分钟不到，城堡大门又突然打开，斯内普冲了出来，奔向打人柳。哈利握紧了拳头，只见斯内普在柳树跟前刹住脚步，四下看了看，抓起隐形衣举到眼前。 放开你的脏手！ 哈利在嗓子眼里怒喝。 嘘！ 斯内普卷起卢平用过的树枝，捅了捅结疤，披上隐形衣，消失了。 原来是这样。 赫敏悄悄地说：“ 我们都在下面，现在就等我们出来了。” 他把巴克比克的绳子一端，牢牢地拴在旁边的树上，然后坐到干的地面上，抱着膝盖。 哈利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摄魂怪为什么没把小天狼星抓走呢？我记得他们围了过来，后来我大概是昏过去了，他们数量那么多。 哈利也坐了下来，讲起了他看到的情景。当最近的那个摄魂怪把嘴凑向哈利时，一个银色的大东西从湖上疾驰过来，驱走了摄魂怪。哈利说完，赫敏的嘴巴微微张着。 那是什么呢？ 能够驱走摄魂怪的，只可能是一样东西。 哈利说：“ 一个真正的、强大的守护神。” 但是谁召唤来的呢？ 哈利没有说话，回想起当时看到的湖对岸的那个人，他想到了那个人像谁，可是，那怎么可能呢？ 你没看到他什么模样吗？ 赫敏热切地说：“ 是不是哪位老师？” 不是， 哈利说， 他不是老师， 但一定是个本领高强的巫师，能把那些摄魂怪都赶走。守护神那么亮，不会照到他吗？你难道没有看见？ 我看见他了， 哈利缓缓地说。 可是，也许是我的幻觉，我当时脑子不大清楚，之后很快就失去了知觉。 你觉得那是谁呢？ 我觉得， 哈利咽了口唾沫，知道这听上去有多离奇。 我觉得那是我爸爸。 哈利抬头望着赫敏，看到他这次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用一种震惊和怜悯交织的眼神瞪着他。 哈利，你爸爸已经去世了。 他小声说。 我知道， 哈利马上说。 你认为你是看到了他的幽灵吗？ 我不知道。不，他看上去很真实。 可是， 也许是我的幻觉。 哈利说。 可是我当时看到的确实像他，我有他的照片。 赫敏还是用异样的表情瞪着他，似乎在担心他的神智是否正常。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， 哈利坦率地说，转身看着巴克比克，他正在把鹰嘴伸进地里，显然是在找虫子。其实哈利并没有在看巴克比克，他在想他爸爸和他的三个老朋友，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。今晚他们四个都出来了吗？虫尾巴在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之后又于今晚复出，父亲难道就不可能复出？湖对面的景象是幻觉吗？那个人影太远，看不真切，但他当时有一刻感到很肯定，就在他失去知觉之前。头顶的树叶在微风中发出沙沙轻响，月亮在飘动的云彩间忽隐忽现。赫敏面朝打人柳坐在那儿，等待着。